欢迎大家来到今个星期的这一集的 MIHK 十周年的纪念特辑，涉到空虚啊，一个的网台血泪史。咁啊，今集咧就我 solo 就冇揾一啲手足咧，就系上嚟节目咧，同大家吓重温下以前我哋一起经历过嘅一啲嘅过去。咁啊，亦都吓即系俾到一啲嘅古仔吓，大家可能鲜为人知，但系可能啊资深嘅网友啊，跟住我哋咁耐嘅一个嘅历史咧，好有兴趣咧，想了解我哋吓 MIHK 啊啲手足啊，或者系老窝啊，或者整个台里边啊，曾经经历过一啲嘅风风浪浪啊，呢啲嘅凄风惨雨啊咁样样。咁又唔可以讲话咩凄风惨雨嘅，即系如果你问我喺呢十年里边，我开心嘅时间咧，就即系总比一啲嘅伤心啊，或者无奈嘅一啲嘅事情会系多嘅，好多都系充满咗好多一啲嘅快乐嘅回忆啊。基地里面永远都是充满着一些笑声啊，开玩笑啊，每一位的同事都好彼此好合得来。其实我们基本上在基地里面翻工的同朋友呢，就是同埋一些兄弟呢，其实基本上就没什么特别的一些的嘈喧巴闭啊，又或者一些拗撬啊，办公室 politics 啊，没的。因为为什么？其实基本上是不是所有的东西，我就成日一个闹鸠一个嘅集一尊，但系喺呢个基地里面就恶一尊嘅啦嘛，即系我话紧晒事噶嘛，系咪先？咁同埋我哋都会有足够嘅指示啊、指挥啊，俾啲同事啊去做嘢。咁即系我亦都讲真啦，即系好多啲朋友又问我啦，喂，老阿咩嘅时候接出嚟去做老细，自己创业就会系最好咧咁样。咁我其实冇话即系最适合嘅一啲嘅时候，咁样啲人一出生就即系有好有一个嘅创业嘅才华，又或者一出世就即系自己老豆已经有盘生意俾佢去打理，即系一埋手就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系嘛？咁你冇得讲，每个人啲际遇唔同。但如果你问我系嘛，即系我过去咁多年咧，我就好觉得有一样嘅嘢咧，就系你一定要喺个大公司里边咧做过一段嘅时间，了解一个大嘅机构里边系点样去运作。係嘛？咁啊，然後跟住有啲嘅規矩，有啲嘅制度，有啲可以借鏡。因為如果當你即係永遠都係好家族式啊，冇一啲嘅制度啊，冇一啲嘅 regulations 啊，去温一盤生意嘅時候咧，好可能咧就係、是、就會變咗咧就係好亂龍噶啦。咁啊，即係變咗好人治，唔係有一個制度。咁而老屋即係點解可以令到即係 MHK 即係大批同事咁都幾融洽啊，或者係冇咩嘅人事嘅問題啊？其實我哋全部都約法三章。所有嘅手足都有一個 regulations 啊，跟住去做嘢，我唔會點樣干預你嚇個公司裏邊打大赤啦，好似阿小花咁樣飲啤酒，又或者阿喬啊，即係同埋阿撚樣一號二號咁樣兩個喺度 jam 歌啊，彈吉他啊，又或者係搞貓進喺度撚貓啊，係嘛？我哋即係唔會嘈嘅，或者係阿 Christy 係嘛，即係可以化妝啊，因為有時即係攰得滯啊，俾佢恰下，咁我冇乜所謂。總之我最緊要嘅就係每一個人都有一個嘅指引，有一個嘅要做的一些的工序，要达到的一个的后果啊，就是效果，咁啊，同埋一定要交成绩表，咁啊，所以每一个人咧都有自己的一个嘅guideline 去做嘢啦，咁啊，即系所以你适当嘅时候交齐晒功课，我其实俾足够嘅自由度咧，大家喺公司里边咧就开心啊、玩耍啊咁样，因为始终咧即系做我哋呢一行咧，其实就系一个好几好追赶 deadline 嘅一个嘅行业啊，亦都咧就系真系好压力好大，系嘛？又要講時間，又要一時之間有好多工序嚟，因為有時得閒死，一齊就逼死。咁啊，同埋咧就係即係要做到咧，就係通宵達旦。咁啊，有時又要出去，講翻翻嚟又要即刻要做錄影啊，有突發啊，乒乒乓乓啊，咁即係基本上都係大家都要即係好識執生嘅。咁喺咁嘅情況之下咧，即係如果你咁繁重啊，咁壓力大啊，又要急啊，又要趕啊，依一個嘅。在工序之下，如果你自己啊，即系冇翻一个适当嘅舒缓区，又或者俾佢一个轻松啊，冇咁多压力嘅一个嘅工作环境里边工作咧，其实就几头痕嘅，系嘛？即系大家都好难顶得到。咁但系当然咧，如果你问我咧，我觉得最紧要的一样嘢就系你要 fit in 一个嘅 culture， 第一要开得玩笑，第二就唔好捻古古缩缩。咁我好记得以前我请过一个同事叫阿花仔星，花仔星我哋全日咧都唔出声嘅。咁啊，即係同啲同事係夾唔到嘅。咁我哋大家譬如開開心心去玩啊，嗰陣時咧，咁佢又好似咧就係投入唔到啊咁樣。咁啊，最有趣嘅咧就係即係佢又趕唔到嘅。即係譬如嗰陣時，我記得嗰個叫時事即食面嘅一個嘅 program， 我交俾佢，等佢去搞。佢等佢揀一啲嘅議題啊，然後跟住佢寫嘢錄影啊，如此類推。咁啊， 但佢變咗咧，每一日就係做一樣嘢，咁我就真係死人啦，大佬！咁即係做好多片要剪，好多嘢要夾，咁同埋有時咧就係佢哋就好奇怪一樣嘢，就係唔明白到啊！打工仔嚇最緊要嘅一樣嘢，除咗嚇即係我哋 assign 咗俾你一啲嘅 task 要做起之後，其實最緊要嘅就係令你老細嘅一個嘅生活唔好咁 miserable。你嘅老細嘅生活 miserable 咧？咁我亦都可以 guarantee 你咧，你嘅生活咧就必定非常之咁 miserable。所以你要一定要食君之禄，就唔好话即系担君之咎嘅。咁但系起码你令到老细即系要揾觉得你帮到佢手，或者老细有一啲嘅难题，你帮佢解决到。咁然后即系令到你自己嘅存在价值咧就系直租啊。咁啊好多啲人咧就系有时就唔会明嘅，就即系又觉得吓、啊、即系俾嘢唔好俾咁多佢做啊。老细有时之后打个电话俾你啊，或者话有啲嘢要解决啦、啊。喂，第一时间。嗱嗱臨做撚咗佢啦，你仲擺屌你咩？轉頭我問你嗰陣時，你都未做，我咪屌柒你咯，係咪先？咁有時即係會唔知呢啲嘅嘢。咁啊喺咁嘅情況之下咧，即係有時就係要執生啦，係嘛？要夾啦，係嘛？個文化 culture 要夾啦。咁而我亦都好清楚，如果你問我老闆，你覺得即係 keep 咗一對幾好嘅 fit 碼，一對好嘅 cool， 你嘅心得係咩啊？咁樣。其實講老實講啊，我都一直係炒人啊，唔要啊，有啲人唔適合啊，呼勸喻離職啊，又或者好多人都好憎我啊，或者覺得我一個獨裁者啊，又或者我做啲嘢出嚟啊唔啱佢河車啊，如此類推。咁啊，總有啲人一定唔會中意你嘅。咁但係你放心，依一個係個定律嚟嘅。世界上面永遠冇一個十全十美，個個都會讚嘅一個嘅老闆係嘛啫？總會有人覺得你咧做啲嘢可能會唔啱啊，又或者唔啱佢河車啊，如此類推。咁但係你唔緊要，你依一樣你要記住，你係出糧俾佢嗰個。你嘅責任就 make sure 每個月嘅30號或者31號，你啲票係準時入咗佢嘅依一個嘅户口。而佢亦都係要 make sure 你有咩頭暈身興係嘛？佢要幫你 deliver， 佢唔好搞咁多鑊氣係嘛？唔好令到成隊 team suffer。咁啊，同埋最緊要嘅，大家個 team 要培養到一對默契，有一個嘅 bonding 係嘛？咁啊，即係大家你 cover my ass， 我掩護你嘅囉柚咁啊，即係依個係咁好嘅一個嘅 teamwork 咧。你最緊要一個公司唔需要太大，但如果係好似咁 intact 嘅整一個情況之下咧。咁你運作起上嚟咧，就好似啊項羽打去咸陽咁樣，3000子弟兵嚇，即係將呢一個嘅秦國係嘛，十鳩幾廿萬嘅軍隊都可以坑殺啊，咁厲害啊！咁所以即係你一隊嘅兵要齊心，一隊嘅兵嚇即係要信得過，唔好甩碌咁，同埋做老細嘅或者做將領嘅，你一定要俾得好清晰嘅一啲嘅指引，唔好要啲同事要走冤枉路啊！唔知你自己想點咁樣，要人哋做 N 咁多嘢，然後最後任你揀，揀完之後又唔啱心水，又要人哋再做過，咁呢啲唔係好老細嚟嘅。呢一隊 team 到最後亦都係俾你諗死嘅。咁所以即係如果你問我一啲嘅心得咧，我就會咁樣嘅依一個答你啦。咁啊～當然啦，即係你要 pick up 一啲嘅同事，到大家都可以兄弟幫嚇，即係大家都好 friend。咁然後即係你都要分清得好清楚，喂，唔好俾到佢哋即係有一個嘅一個嘅灰色嘅位置係嘛？哇，覺得同你 friend 咗，質質薄，唔肯多角啊！如果佢真係做錯嘢，真係要狠屌噶，冇撚得講啊！咁所以你要令到佢知道，如果做錯會俾人狠屌。肯屌就全世界都知道羞辱咗，係嘛？即係自己就即係經一事就錯一字，以後唔肯早再犯。咁呢一個亦都唔會吝惜呢一個嘅機會。邊個做撚錯嘢咧，我就真係會屌你老味，你都注定要洗定屎忽都得啦，係嘛？咁但係通常咧，即係我都會就住嘅，係嘛？早俾我即係早十鳩幾廿年前，我喺廣告行業嗰陣時，哇跟親我啲真係屌啦，識唔撚俾我 fit 撚到阿媽都唔撚認得啊！屌你老味，係嘛？咁但係到最後佢就會明白到。佢如果跟一個嘅老闆肯屌你，肯指正你嘅錯覺、錯處，係嘛？或者係即係你有一啲嘅做錯嘅嘢，佢捉緊住隻手教翻你點樣去做，甚至乎你解答唔到，佢俾得到啲 solution 你嚇，你要真真正正咧就係好好地感激呢啲嘅老闆，因為個問題係咧，你嘅上司又好，你嘅老闆又好，佢肯咁樣捉住你嘅手去做嘢咧，你要記住啊！你哋打工嘅有一啲嘅朋友咧，好多人就唔諗明白呢個做道理就係。你忽急咗，你令到公司有損失，而呢啲嘅損失並唔係喺你嘅口袋裏面咧，就拎錢出嚟咧就係賠嘅，而係全公司啦、同事啦、又或者你將來賺少咗錢，你加人工有影響啦，全部都係咧係會影響到一個嘅損失嘅。但係嚇唔係所有嘢即刻就要你人生裏面要 responsible for 依一樣嘢，但係而你做錯咗，整到人哋咁大鑊嘅依一個時候。 而老細或者同事對你循循善誘，教翻你點樣去補過，點樣去執生，點樣唔好再犯同一樣嘢。而你今日喺依間公司裏面做一個嘅錯誤，將來就可能喺其他嘅公司裏面你有遇到 similar 嘅 situation 嘅時候，你就可以補到鑊，又或者係知道點樣去解決依一個嘅問題，甚至無你可以點樣幫其他公司嘅一啲嘅老細咧，就係避重就輕啊，唔好重蹈覆轍。咁所以你咁啊，係咪老闆擺咗啲錢入你袋，而幫到你將來令到你個 career 嘅階梯裏面咧有好嘅依一個嘅路數咧？咁所以咧，即係所有嘅同事都要諗諗依一個嘅方向啦，係嘛？有冇成日乜叉都要鬧一啲嘅老細，係嘛？咁當然有啲老細就好撚冚家產㗎啦，即係愁死你即係冇撚嘢做，或者愁死你唔撚夠嘢做，係咁執嘢你做啊，係咁執嘢你，屌你老尾嚇，即係驚死你嚇，即係個糧係白豆啊咁樣。咁啊，依啲嘅老細即係當 slave drive 同事咧，咁我亦都係覺得係唔撚要得嘅。咁我亦都即係都知道啦，即係公司又唔係大係嘛，即係發展嘅時候好多嘅一啲嘅限制啊。受制啊咁樣，咁啊即係有時我都盡量希望喺個環境裏面多嘢俾佢哋玩啊，即係或者係定期即係同啲同事出去飲飲食食啊，又或者即係耐唔中即係有啲嘅 party 啊，即係令到大家開開心心啊。咁啊，其實最緊要咧，我覺得今時今日啲年輕人咧，如果你要問佢問我啦嚇，點樣至佢哋最理想嘅依一個嘅工作環境咧？嗱，2019年之後咧，我就即係答唔到大家噶啦。2019年之前咧，我就覺得咧起碼公司有一個方向俾佢知道佢自己做緊啲咩嘅嘢，你會 equip 到每一位同事咧係可以增值。每一位同事咧，佢入嚟嗰陣時候可能乜柒都唔識，而佢入到而家間公司之後咧，佢起碼學識到一門嘅一啲嘅手藝，而可以幫到佢咧依一個嘅 skill set 咧，將來佢第二間公司裏邊咧可以揾到更加高嘅依啲嘅路數。咁第三樣嘢，我就覺得係適當嘅一啲嘅自由度啊，等到佢哋即係要培養佢哋嘅 self discipline。有自己一個嘅紀律性嚇，同埋佢自己知道 result oriented 一定要有一個工作嘅成果要交到出嚟。咁但係咧，佢哋可以係享受工作成果、努力奮鬥之餘咧，有佢自己一個自人嘅空間，唔好俾人哋捉住隻手咧。哇！即係好似點紅點綠點點秋香咁樣點撚住佢做咧。咁啊，依一個咧就係我覺得係年輕人中意一啲彈性嘅上班時間啦，自由嘅依一個嘅空間啦。同埋一個即係喺工作上面一個嘅可以有佢自己發揮嘅一個嘅自由度。咁我諗喺呢幾方面加埋咧，就會勝過一個高薪厚職嘅一個嘅薪水。咁加埋如果你工作環境夠融洽，係嘛？同事同同事之間嘅友齊嘅依一個嘅互相嘅依一個嘅友好嘅依一個嘅氣氛係嘛？甚至無屌你老尾閪，你見個假貓進個撚樣叫我叫竟然叫我做撚樣未啊？係嘛？公然係嘛？叫自己老細做撚樣，咁邊一間公司係可以去揾到係嘛？即係個老細個心胸係可以俾同事叫你做撚樣啊？你試下香港人網嗰陣時係嘛？你或者你去依一個嘅迷迷，你睇下屌你老尾冚家產流溝咁嘅指撚住啊老蕭個鼻哥，又跟你個撚樣咁樣樣啊係嘛？死撚咗十年一次啦係嘛？咁啊即係所以即係我哋喺 MHK 其實就你話我哋嚇好撚爛仔又得，你話我哋一個係即係兄弟幫咁樣又得。咁但係其實就係大家都有一個嘅尺，大家都有一個嘅紀律，大家都有一個嘅 discipline。咁但係喺一個好輕鬆自由嘅環境裏下，無為而治啊 ，deliver 都好。咁所以你話咁樣係嘛？即係你一定要做到依啲嘅 standard 嘅朋友，至可以 fit 到依一個嘅 team。喂，你唔諗得嘅吞 pop 嘅，又或者屌你老尾閪嗰陣時請過一個嘅同事係嘛？即係喂大時大節嗰啲一月一號啊，哇嗰啲。通街去遊行嘅時間啦，全世界都總動員，一係就喺公屋企 stand by 幫手 podcast， 屌你老尾閪，問你可唔可以去第二個地區裏面做 podcast， 你跟住同我講你鼠人喎，唔撚去喎，咁你點都唔得講啊，咁啊即係閒人啦，即係大家嗰個 culture 啊，大家個理念啊，同埋平時賺賺埋埋嘅一啲嘅 freedom， 同埋適當嘅時候，你就要幫公司做翻嘢，咁佢唔肯明白呢一樣嘢。希望就係公司嚇，就係俾多份糧佢儘量就唔撚使做，或者唔好做咁多嘢。咁然後輕輕鬆鬆啊，屌你咩夜晚就去撳個鐘，咁啊呢啲亦都唔係我哋一啲嘅同事，咁所以即係希望啦，即係我頭先所講嘅一番嘅説話啦，咁啊即係俾 大家有一啲嘅啟發，無論你去打工又好啊，或者你做人哋老闆啊，或者做人上司又好啊，咁咪希望嚇，即係而家今時今日嘅年輕人咧，即係你哇，不停俾啲 deadline 佢，不停俾啲 quota 佢，又綁手綁腳，屌你逼撚住佢點撚樣去做，又冇彈性上班時間，係嘛？食飯嗰陣時候又要屌你硬性規定。咁啊，我諗喺某一啲嘅行業就可能係真係走唔出呢一個嘅套路嘅。咁但係咧喺我哋一啲做創作啊，即係比較自由啲嘅呢啲嘅工種裏邊咧。頭先我所講嘅嘢咧，全諗部咧，都係咧就係、是、啊，係好需要嘅。Otherwise 你請唔到一啲好嘅人才咧，就喺呢一方面裏邊咧，就係加盟你閣下嘅團隊或者你呢一個嘅公司。咁啊，頭先我一路講啦，即係做老細最重要嘅，即係 fundamental 嘅，就係梗係出糧出得準啦，係嘛？咁有良心啲嘅，就希望啲同事可以教到佢有啲嘅 skill set 啦，係嘛？即係譬如減貓進，即係。基本上一個 studio 裏面嘅 operation， 佢而家完全係了如指掌，識點樣去做。咁之前入嚟嗰陣時，佢只不過係一個 production 做拍嘢同埋做剪接嘅一個嘅 editor。咁而家已經係 run 一個 studio， 佢綽綽有餘。咁甚至無網店啊，做生意啊，咁其實佢都喺依一個嘅MHK 裏面咧，就學曉一啲嘅竅門啊，接觸到人群啊，點樣 marketing 定價。咁而家你睇佢自己都搞自己嘅產品啊，自己去 launch 自己嘅 product 去賣啊咁樣。咁呢一度我都即係俾翻 credit 啊，即係自己啦，即係起碼都有一個平台，有一個地方嚇栽培佢哋，可以去成長佢哋嘅呢個 career path 啦。嗱，咁譬如你睇下小花咁樣係嘛？嗱，小花好老實講，即係有冇老細會知道佢嚇可以去做一個嘅 VO talent 咧？係嘛？咁大家而家都知啦。小花除咗有時喺大院有落裏面，因為我時差同埋地域嘅呢一個嘅限制，我指正唔到佢有時即係發音錯咗啊，各方面嘅嘢講錯嘢啊，或者係講錯啲音在，但其實佢係一個抑揚頓挫啊，控制把聲線啊、節奏啊、情緒啊、搞 get 啊、呢一個嘅爆肚啊，佢整一個 segment 出嚟，一個平凡嘅一個嘅 segment， 經過佢有出嚟，其實可以話俾大家聽，絕對唔會差過而家任何大台裏面或者係電台 DJ。係一啲嘅所謂嘅啊咩創作人啊，佢哋嗰啲搞一啲嘅嘅演繹啊，應聲音演繹啊咁樣。咁但係你睇咗大院有落，佢就已經係俾咗一個好好嘅 platform， 佢可以發揮佢另外一啲嘅所長啦，係咪？咁啊，譬如有撚樣一號、二號，咁啊原本乜撚柒都唔識剪嘅，咁而家俾阿減貓進撥點撥過，咁啊即係。即大家都可以見得到佢哋喺個剪接裏面都同埋個拍攝裏面其實都有一個嘅程度上面嘅一個嘅水準喺度啦。咁所以喺呢一方面裏面咧，即係其實就係你要喺一個地方，你執到一啲嘅同事，你覺得佢有 potential 嘅，其實真係要俾一個空間，俾一個方向佢，同埋俾揾到佢哋嘅能力嘅範圍喺邊度，加強佢哋嘅呢一個嘅strengthen 佢呢一個嘅 skill set。而幫公司咧就係可以，或者個團隊咧就係可以咧就係繼續咧就係發光發熱嘅。咁有啲人就話：屌，我教撚精你呢啲撚樣，你個撚樣咪即係走撚咗去第二度，咪即係幫人作嫁衣裳咧咁樣。咁我就覺得世界上邊咧，必定係會咁喎。咁講真，我打咗咁多份工，咁每個老細到最後都想留我，我都要照走啦，係咪？一個嘅人才，如果佢係真係，人才咧，你係冇辦法嚇，即係箍得死佢，係嘛？佢自己亦都自然會揾到一個嘅路向去發展佢自己嘅依一個嘅career， 或者係發展佢自己要走一條嘅路喎。咁所以你唔使太擔心，你話幫人作嫁衣裳。但係調翻翻轉頭，你睇下今時今日好多嘅朋友係嘛，都係經過 MIHK TV 出嚟嚇，自己有自己嘅 YouTube channel 啊，又或者佢自己搞佢自己嘅頻道啊。咁我費事 name names 啦，咁就係你睇睇阿九哥係嘛？咁啊，九哥嚇開頭鳩條柒條揸的士，點會諗到係嘛？即係佢同我做依個的士判官嘅依一個嘅節目，到後屘佢有佢自己嘅依一個嘅 YouTube channel 咧，係咪？咁即係依啲都係經嚇，即係大家合作裏邊咧，然後就揾一啲嘅 talent 係嘛，然後經佢栽培啊，俾機會佢啊，然後佢可以就係發光發熱啦。咁唔止喺你個台度發光發熱啫，咁到將來喺個 industry 裏面佢都可以發揮佢嘅有用之才，係咪其實對整體個餅都好咗啲呢？咁同埋永遠唔會話即係大家係敵對嘅，永遠都可能係相輔相成嘅。咁或者有時佢用得着你，你幫下佢手，又或者你又去佢嘅台裏面去發揮下，又或者有時喂九哥有節目啱你翻嚟幫手講講兩嘴，咁啊即係俾啲資料我。一樣都係咁，咁所以其實就唔需要就係咁介懷係嘛？但係最緊要嘅一樣嘢就係 待人係為善，係嘛？樣嘢幫人哋去諗清楚佢點樣去發揮。咁我都撞過好多次板啦。咁即係有啲嚇，即係俾個心肝你食，你個撚樣就當我狗肺養狼狗咬春袋。咁呢啲我就唔講啊，係嘛？咁啊，即係但係你都要知道，但係依啲嘅情況係必定會發生，係嘛？人生裏面唔會擠擠都順風順水，同埋曹沖都有知心友，關公亦有對頭人。咁啊，所以你唔使太介意，你要撇曬全世界。咁所以喺個工作嘅範圍上咧，我個人嘅認為，做咗咁多年人咧，我話覺得你做得認為啱嘅嘢就繼續做，唔好玩人，亦都嚇要識少少辦公室 politics， 唔好鳩俾人玩。咁啊，適當嘅時候要自保，但係就千祈唔好有害人之心或者玩嘢之心。咁啊，做翻你自己一個嘅 discipline， 咁啊，自然咧就係廣結善緣嚇，即係你自然就喺個 career 裏邊啊，或者你個團隊裏邊就可以就有一個幾好嘅一個嘅工作嘅一個嘅經驗。咁啊，希望可以同大家分享到依一方面嘅嘢啦。咁依咁多年裏邊，我少少嘅一啲嘅 run 嘅團隊嘅依一個嘅心得。咁但係最慘嘅就係即係你一定要做到嘅一樣嘅嘢咧，就 make sure 30號或者31號嘅就準時出糧啦。咁啊，即刻咧就令我諗起咧就係、是、早幾日。我個契女，因為竹星妹嚟噶嘛，咁啊啲中文就唔係好識，咁即係廣東話嚇，即係更加就即係覺得好難，有好多嘅嘢就唔明。咁啊，佢問我嚇，即係可唔可以教佢廣東話？佢阿爸就好希望我教佢多啲嘅廣東話。咁我就同佢玩啦。咁我就話：你知唔知咩叫做吹水啊？咁佢當然係拗頭啦 ，blow water 咁樣。咁啊，即係更加唔知咩叫 blow water 啦。我知唔知咩叫做甩水啊？cup of water， 你知唔知点解啊？当然就拗头啦。咁啊，我问佢，你知唔知咩叫做吓？依一个嘅潜水啊 ，dive water 啊，咁样。咁佢亦都系唔明啦，几下个水系嘛？咁啊，即系依一个嘅涉水，你又知唔知啊 ？lose water， 你又知唔知系咩嚟啊？咁又拗晒头。咁佢觉得依一个讲广东话就系好难学，好难学。咁但系其实广东话里边有关于水嘅最难嘅就系泼水，系嘛？泼水就系即系每个月底里边做老细嘅咧，咁啊真系要谂掂呢一条数啊。嗱，我咪托赖啦 ，MHK TV 咧。都冇乜爭過嚇，即係啲 supplier 嘅數，咁亦都冇拖過同事嘅任何一個量，係嘛？咁啊再慶幸嘅就係同事即係都可以每年或者一年鬆啲，咁起碼都有啲加薪啊，即係依一樣嘢令到佢哋可以抗拒依一個嘅通脹。你問翻我哋啲同事個個都嚇、啊，即係喺 MHK 裏邊啊，即係個人工老闆都自然識做，係咪？一係加價，一係就加依一個嘅人工，咁咧即係自然就令到佢哋咧就可以過得需要舒服好啲，因為畢竟你要諗下，你要令到佢哋可以撲心撲命幫公司做嘢嘅依個時候，你一定唔可以令到佢哋辛苦啦，亦都唔好令到佢哋過唔到好日子啦，即係亦都唔好令到佢哋冇錢落袋啦咁樣。咁啊，即係當然公司我就當然甚至無包埋佢哋嘅依啲嘅膳食添啊。包埋佢哋伙食，夜晚嗰餐飯咧，公司仲包埋，即係可以俾津貼佢哋。嗱，我俾咗錢你哋，你哋幾多人咧就叫嘢食啦咁樣。咁有一單事件咧就好有趣，可以同大家去分享。咁其中一個嘅 operator， 咁啊張天河，咁好撚大食嘅。咁啊叫飯盒，咁啊永遠咧就係叫兩個飯盒，一個要食兩個飯盒。咁啊原本係搞貓進就唔知嘅，咁啊做一個 studio manager。咁 end up 知道，哇！你個撚樣一個人叫兩盒飯盒，其實平時個個同事就叫一個飯盒，你自己就叫兩個飯盒，捉撚咗佢照費，係嘛？喂，你即係 wire 嚟咗公司嗰啲嘅資源喎，係嘛？點解可以係咁鳩樣㗎？即係跟住有一次佢有船，咁啊，即係同事之間咧，佢就租架船咧，就俾我哋出海拍攝。跟住又俾阿狗貓俊知道，你個撚樣租出去個價錢就屌你老尾閪，仲貴仲平撚過我哋租俾老細去出去拍嘢，又捉佢照費。咁啊 end up 啊張天狼，當然你都唔撚做得耐啦，即係你對個公司係揾笨柒嘅，咁即係唔識得幫公司體諒。咁啊當然俾阿狗貓俊嚇，即係都嚇，即係有一啲嘅睇法係嘛？咁喺咁嘅情況之下咧，其實員工咧亦都somehow咧都要。明白到公司嚇，即係同你係同舟共濟，你作撚沉條船係嘛，或者係食曬屌你老尾公司上面啲糧係嘛，或者用撚曬公司啲油嘅船行唔撚到嘅，整個情況之下咧，屌你尾到最後沉船咧，即係 if we jump you jump with me 啊，真係係嘛，咁啊即係亦都有啲咁嘅同事喺度，咁啊即係大家 run 唔生意咧，亦都要睇睇啊依一啲嘅嘢，可能唔係一啲咩死人冧樓啊，或者穿櫃桶底啊嘅嘢，咁但係。 同事有時就係唔會為公司着想啊，或者係個心唔係同你喺埋一致，係嘛？即係總之佢就要着數曬嚇，即係公司蝕嘅，或者係公司屌你老俾賴嘢啊！呢啲嘢咧就即係必定會有發生嘅一件事嚟。好啦，今日講翻撲水先啦嚇，撲水咁啊，每個月要撲水咁，其實即係大家都知道啦。好彩嘅情況就係原本我温一半 MHK 嘅時候，爭成百幾萬，我至可以係賣得到尾。咁啊，好彩到阿 KC Sir 就唔知點解睇到我哋條片，咁啊跟住就入股做咗我哋呢一個嘅股東，咁啊即係抬咗錢入嚟，咁啊即係找曬啲數啦。咁但係咧，剩低嘅呢啲嘅現金咧，我就真係唔係話真係太多啦。咁我就真係要諗計啦。曾幾何時咧？因為你仲開發緊啊，有器材啊，有嘢要買啊，人又多啊，哇，又多 program 啊，又多 host 啊，如此類推啊。咁我差唔多使成30多萬一個月嘅，咁你諗下30多萬一個月，其實一個好撚恐怖嘅一個數字。你諗下，你開支30多萬，屌啦聲，你每個月揾唔揾到30多萬嘅錢出嚟浪咧？咁梗係梗係唔得啦。出資就可能有幾個月咧，就係見撚到咧，就係好撚恐怖。有時咧就係10多20萬，有時甚至乎咧啱啱過10多萬。咁但係即係換句話講，個蝕水個速度咧，就好似而家我哋特區政府係嘛，即係見到個財赤咁樣嘅情況啦，即係剩低嘅儲備咧就唔係好夠浪得好撚耐。咁啊，點解喂你會咁撚大個頭就冇戴咁撚大頂帽啦？咁但係當時我哋一個嘅 business model 其實都可以同大家講，原本我哋就諗住哇一個嘅 platform 裏面又有網店啊，又有一個嘅唔同嘅一啲嘅節目啊，又幫人哋拍攝製作錄影廣告啊，又或者可以出 cool 幫人做製作啊，咁啊甚至無幫人哋咧就係拍呢啲嘅廣告片啊，同埋我哋有咁多嘅一啲嘅 program 嘅時候。每個 program 啊 ，I sponsor 啊，咁啊屌搞緊店就食碗面啦，係咪啊？咁但係，唉，即係砌掂咗個棚架，我嘅責任就係負責砌掂嘅一個嘅棚架。咁啊，除咗我同 KC 之外咧，咁啊，正當然亦都有一個嘅 partner 啦。咁之後亦都要諗下，喂，屌點樣引入一啲嘅客户翻嚟去 sponsor 我哋？又或者投放我哋嘅廣告？咁我哋即係哇，咁啊即係啲咁多嘅一啲嘅 program， 仲兩個 channel， 有低俗頻道，有 MHK TV 係嘛？即係咁有一啲嘅其他一啲可以租喺我哋地方裏面嘅一啲嘅 tenant 係嘛？大家都可以一齊去入去呢一個嘅channel 裏面，咁啊好多嘢睇，咁啊即係大把嘅好似格仔鋪咁樣啊，格格格咁唔同嘅節目，咁啊又可以投放廣告，又可以 title sponsor， 又可以 product placement， 咁樣搞到佢咧就好快咧就即係應該就會有一個幾好嘅一個嘅廣告收入嘅進帳，咁啊仲有依一個嘅 YouTube 嚇嘅依一個嘅 advertising 嘅 channel 嘅依一個嘅 revenue 咧，咁啊又有嚇嘛租貸地方啊，賣嘢啊，如此各方樣嘅嘢。咁我當然我嘅責任就係佢哋兩位其他啲手足嘅 investor 就梗係唔識得去點樣去做個製作個節目啦，或者 creativity 啦，咁等我一個人負責曬啦。咁同埋又亦都要負責就管理依間公司裏面嘅一個嘅 administration 啊、operation 啊各方面嘅嘢啦，亦都要 manage 翻喺 operation 上面，或者所有 program 嘅 QC control 啊，咁全部都要我做啦。咁我自己都要做 program， 咁其實我已經係冇辦法咧可以去兼顧個 sales 啊各方面嘅嘢。咁如果你問我咧，我就即係喺依一方面，其實我就犯咗一個嘅死穴嘅。死穴 number one 咧，就係我要做一個唔係好中意做嘅呢個 post， 就係啲 human management， 就哇你不停都要係即係管理你公司裏面嗰啲入嚟去租你地方嘅人嘅租務嘅問題啊，譬如你租俾沈國成噶一級賽馬方程式，哇有好多麻煩嘢，咁遲啲有機會同大家去講。因為有啲嘅人上到嚟就即係。又要試啊，又要唔俾錢啊，又要即係希望可以試下幾集有冇依一個嘅 effective 先啊，然後至跟住至開節目啊，如此類推，你又要同佢嘥時間啦、啊、咁樣。好啦，你公司裏面亦都有一啲嘅主持人，哇，又麻撚煩煩啊，搞屎棍啊，如此類推，你又丟咗啲嘅 human relations 一樣嘢，好多一啲嘅人嘅一啲嘅麻煩嘢，跟住仲有一啲嘅主持人又俾啲屌你咩嘅網友煽惑啊咁樣，咁你又要丟咗呢啲嘅問題，係嘛？主持人同主持人之間又屌你咩？大家可能又唔能同，又爆發馬戰，哇！即係到最後 ，everything 都係關我事，每一樣嘢我都會被擠濕，哇！每一樣嘢我都要去解決呢啲嘅難關啊咁樣。咁我已經基本上就冇辦法啊，因為啲人事咁多嘅嘢，咁多複雜嘢，加上我自己 workload 已經係癲撚咗啊，即係要揾一啲嘅客户入嚟啦。 咁另外就係即係我原本都幾 rely 個另外一個嘅老友係嘛，即係佢都可以帶一啲嘅商户啊入嚟依一個嘅地方裏邊嚇諗啊考慮啊落廣告啊咁樣，咁啊即係希望填到條數啦。咁但係依一個始終一直都做得唔好。咁其實最緊要嘅一個嘅問題咧，即係我哋原本係成個 plan 就係、是、哇，如果你 keep 住兩三年都係咁樣去 run 嘅依一個情況咧，咁嗰陣時係2015年啦，咁2015年16年左右。咁大家記得，如果差唔多嗰個時間，2015-16左右就一百毛就上咗市。其實我哋都係想喺一個網媒係嘛，即係可以哇百花齊放，好多節目有注重製作，有唔同嘅雅俗共賞啊，爆粗嘅18歲以上睇嘅又有啊，依一個嘅有養分嘅嚇，多知識嘅金融嘅嚇，保險嘅資料啊又有係嘛，家庭嘅一啲嘅關於煮餸啊烹飪啊又有係嘛，考古又有係嘛，即係社會議題又有。即係總之包羅萬有，咁照計下，即係行到咁大嘅 kaleidoscope， 好似萬花筒咁樣，咁應該就好多嘅啲人去 sponsor 啦咁樣。咁到最後咧，依、這、一個其中嘅一位嘅 partner 咧，就即係翻嚟仲有一個消息俾我聽，就係佢同港交所傾嗰啲偈啦。咁啊，覺得咧依一個港交所會唔會再俾網媒咧就上到市咧，就好大一個嘅 question mark 啦。咁啊，特別咧，你公司啲言論，尤其是話啤你哥喺度咧，咁你都唔撚使旨意咧，就即係依個嘅港交所咧會拍板嚇，即係由你啲咁反中亂港啊，或者係你啲對社會對依一個嘅政府咁有一啲嘅意見嘅一啲嘅人咧，做節目啊，日日孖叉依一個嘅政府啊，其實都幾頭痕噶咁樣。咁我得翻嚟就係有一個咁嘅依一個嘅情況。咁而喺我出邊，即係我去 run。呢盤生意嘅時候，咁我亦都話揾好多嘅 sponsor 啊、客户啊，甚至去到商會啊揾人嚟嘅時候，亦都得出一個結論，就好多人咧就好怕咧，就黐住一啲嘅網台，即係覺得我哋哇會好嘈啊、嘈喧巴閉啊咁樣。咁到最後我就即係有時候人人證嗰陣時啦，就諗我點解整得咁辛苦嚇，那個商業效益咁差，又或者冇乜人去入嚟投放廣告啊，揾我哋 sponsor 啊，甚至乎搞一啲 partnership 啊，見到我哋都驚啊，如此類推。咁我就一直喺度諗，其實就係我開初嗰陣時，即係有一個名就叫低俗頻道，係嘛？咁你咁撚低俗，香港啲人咧就係有潔癖嘅，又怕粗口嘅，係嘛？咁啊，即係又你班撚樣又講鹹濕嘢嘅，咁其實即係好難覺得你上得到大台。如果你一埋手嘅時候，即係一開波嘅時候揀一個人畜無害嘅。哇！即係講下娛樂八卦嘅花邊新聞嘅多女啊、教烹飪啊、美容啊，喂咁啊，即係有好大嘅 possibility 又會掂嘅喎，咁樣。但你一行埋手，屌人老母啦，炒蝦擦蟹啦，屌你老味又唱翻幾炒蛋奇歌啦，跟住有一班有嘅政治社運嘅人喺度做節目啦，咁你即係大家都驚撚咗你喎。好撚難搞喎，咁所以我得到呢一個嘅partner 嘅其中一個嘅指引就係、是，喂，你咁撚樣搞係嘛，即係好難咧，就係會過到港交所嗰關，應該都搞唔撚掂啊！我哋原本個 plan 係咩做大一個嘅網台，然後即係有好多嘅廣告收益係嘛，然後跟住個每年裏面有過千幾萬嘅一個嘅 revenue 或者係呢一個嘅 income， 咁但係呢條數咧好難做得到喎，就算做到佢都未必會俾你上市喎，咁好撚難搞喎，依一個係 number one 啦，咁啊。當然即係另外佢都話都曾經有過一百毛上咗咧，港交所可能咧就喺依一方面咧就未必咁容易咧，俾類似嘅依個媒體咧可以上市喎。咁我而家睇翻翻轉頭，係一百毛之後，依啲嘅網媒啊，或者係大家打啲咩乜柒柒 .com 啊，媒體啊各方面嘅網台啊網媒嘅嘢，其實真係好難再喺港交所上緊到市。咁可能我嗰陣時嘅而家就唔知，嗰陣時就唔知啦。如果而家你問我咧，我就會覺得，咦，好大個 possibility 咧，就因為中共咧想對一個嘅媒體就係收緊，咁啊而要嚇揾每一個媒體佢一早就要控制，咁如果俾你集到資、括到水，又或者俾你可以嚇即係做大咗佢，收到錢之後，又即係你再壯大你嘅聲勢，佢可能驚抗議，即係控制你唔到啊！嗰一個黎智英已經係特屌到咁咁撚麻撚煩啦，係嘛？而家你睇翻，哇，立場啊嚇蘋果啊呢啲其實都一早佢哋要。預咗要打擊嘅一種嘅反建制啊，或者係一啲破民生反建制啊，即係為民間疾苦發聲嘅一啲嘅媒體咧，或者尤其是網媒咧，咁佢哋早喺佢哋嘅 radar 裏邊咧已經係監察住，亦都係啊，即係撲滅於萌芽之時啊， 唔俾你咧，就係即係可以咧，就係適時而起。咁所以喺咁嘅情況之下咧，個 partner 都有啲同我哋講都幾心灰啦。唉，出事啦！嚇，你哋咁樣嘅依個情況咧，好難咧，就即係原本個 original plan 咧，你就嚇即係跌埋心水，都可能未必係做到依一樣嘢啦。咁樣咁當時我同 KC 都個心都灰灰地啦，係咪？咁啊個個月有30多萬，咁點鳩搞啊？即係你又要咁樣去撲係嘛？咁冇辦法㗎啦，你一係就係山水喉 ，OK， 開完節流就節流嘅啫，即係節緊啲，唔好使咁撚多錢啦。咁我就一定要好俾心機，就係將我嗰個成本由30多咧，就降到去20多，由36、37萬，我要一嘢要狠 cut 去到依一個嘅26萬留下嘅依一個嘅 operation。哇，咁呢一個又一個好痛苦嘅一個嘅做法啦，咁但係亦都嚇，即係個財赤出現啦，咁亦都會唔夠錢啦，咁亦都係要其他嘅股東要泵水啦，咁但係講真，即係其他啲股東嘅梗係個財源就梗係比我會係高啲啦，係咪？咁但係同時之間，我揸嘅股份亦都會比佢哋多，咁即係換句話講，要大家要科水出嚟繼續溫當生意嘅時候，我一定會比佢哋咧就抌得更加多嘅錢啦。咁佢哋即係左手伸一伸，貴過我全身啦，大佬，我又要跟，又要仲要大個人，咁嗰份咧就其實真係好頭痕。咁好彩我都有其他啲嘅生意啦，係咪？咁但係其他啲生意好勁嘅時候，賺賺埋埋嘅錢咧，其實就全部就抌翻落去一個嘅 MHK 嗰度。咁我其他嘅生意嘅 partner 咧，咁佢哋就哇每季都有錢分啊，每季可以去買嘢啊，去旅行啊，即係置業啊 ，whatever。咁我就即係甩啲水翻嚟之後咧，賺緊咗咧，我就全部抌翻落 MHK TV 裏邊，係咁蝕。咁甚至無有啲時間咧，就係即係未到分錢啊，或者未有 dividend 派嘅時候咧，我甚至無要去私人借貸啦，甚至無用個信用卡嘅 cash advance 啦，哇，好多嘅嘢就要抌去出糧。咁最記得咧，30多萬去每個月要找數咧，咁好彩我同會計咧就係 set 咗，總之每個月嘅15號同埋30號我都要找一段數嘅，15號。就係找所有公司有份做節目嘅同事嘅居馬費，咁啊唔會拖得佢哋太緊要嘅，咁啊即係總之今個月你做完咧，下個月你要收到嚇，咁啊總之我哋就每個月就係月結，跟住下個月就找數，咁啊15號，譬如你今日我哋係講緊12月嘅呢一個嘅5號啊，咁其實咧去到10月中嘅時候，我就會清曬成個11月嘅所有一啲嘅居馬費嘅費用。咁啊，以前我哋喺迷米做星期五舞女嗰陣時候，屌你有咩老少拖成2個月㗎？分分鐘你收到有居馬費嘅時候，即係譬如12月收到居馬費嘅時候，佢俾緊你係9月嘅，屌你咩嘅居馬費嚟㗎？好撚賓州嘅撚樣。咁啊，即係盡量要啲人同事就唔好即係擲佢條數咁耐啦。咁所以每個月嘅月中咧，我就要清撚咗。哇！你講啊，嗰陣時兩個 channel 係咪每個 channel 有時有2、3個一啲嘅同事，嗰度都幾雞嘢㗎，即係你要找數嘅時候，哇！依個又2000，一間嗰個做2個節目，咁又加加埋埋。咁其實我喺度咧，再次咧就喺度咧就要公開感謝啊，屌總理西瓜頭依個好手足啦。咁呢位手足咧，即係除咗佢1蚊都冇收過之外啦，咁即係成日耐唔中仲請我啲同事食嘢啦。當然我遲啲會有機會喺節目裏面會講點樣會開發《嘿嘖的美食家》呢一個嘅節目啦，係咪？咁啊同佢合作之間嘅一啲嘅點滴啊，咁亦都一個一定會喺個射程範圍裏面話俾大家聽。咁但係西瓜頭就係即係其實喺好多嘅背後裏面都佢自己揞荷包啊。sponsor 係啲同事去飲飲食食啊，拍嘢嗰陣時爭找數埋單啊，甚至無第時我哋要拍嗰個《嘿嘖的美食家》嗰個節目裏面，佢都義無反顧啊，即係佢誒我自己食，你拍啫嘛，同埋我自己食，自己食翻，唔使公司俾錢，係嘛？即係咁樣嘅依個情況，咁佢都幫我就減咗一啲嘅支出。如果你問我所有嘅人，我爭得最多嘅就係爭西瓜頭呢條撚頭，係嘛？即係我爭佢係最多，同埋佢付為依一個嘅 MHK TV 裏面付出嘅。是絕對義無反顧咁樣啊，萬撐硬撐落去。咁喺度咧，真係好感激呢一個手足，喺我最辛苦嘅時候咧，佢都幫咗我咧喺某一啲嘅開支上面咧，佢係頂咗一個嘅 share。好啦，繼續講落去啦。咁即係哇，又要找數，又要勝勝。咁啊，做到月底，哇，撲街啦！跟住最撚金嘅，梗係月租啦，那個租怡新工業大廈嗰度由40000多嚇，2、3年之後就加撚到屌你咩50000多，50000多後屘我就即係當然唔撚賴佢走人啦，係咪先？咁呢啲係第後話啦。咁呢一個亦都帶出其中有一個嘅我哋 自己圈內裏面圍內裏面有一個叫鄧卻克大行動啊。鄧卻克大行動，我諗大家明就明，唔明就唔明啦，係嘛？大家你會記得咧，到後屘我哋由宜新工業大廈去到依一個嘅進業街嘅依一個嘅地方嗰陣時咧，其實係好突然之間，我哋好短時間可以去咗依一個嘅新基地嗰度，由大屋搬細屋，咁呢啲係後話啦。咁嗰個行動咧就叫鄧卻克大行動。鄧卻克大行動咧，鄧卻咧嗰個情況個 transition 咧點樣去 operate， 咁我遲啲亦都有機會同大家講。咁所以哇，一到月尾哇就要找埋嗰啲嘅 kill clock 嘅嘢咯喎，到月尾就係到乜撚嘢咧？就係到同事嘅出糧啦，搞貓進份糧啊，嗰陣時阿豪啊、錢小豪啊，話有 baby 啊，有 Christy 啊，跟住仲有個 Ruby 姐姐啦 ，Ruby 姐姐我哋幫我做 marketing 啦，跟住 operator 咧有兩三個啦，有啲係 part time 啦，哇嗰度一大堆啊，十鳩幾萬喎出糧。咁然後跟住又要交租喎，水電喎，哇 ，kill clock 就依一個租 server， 哇！我而家諗翻起，我都唔知道我點樣去捱過嚇咁難關嘅一啲嘅收入，嚇有時啲收啲數係嘛，即係哇！我哋以前 YouTube 最全盛時期十幾萬一個月我都收過係嘛，但係到最後 YouTube 越嚟越玩嘢係嘛，即係玩到由我哋嘅 program。即係以前都冇而家啲收視咁好，係嘛？而家啲收視即係都其實可以話佢好穩陣啊！即係其實我而家攞一計啊，我 YouTube 一台，同埋 YouTube 二台，加埋 YouTube 三台，其實坐底一個禮拜我25萬嘅依一個嘅 kick view， 一個月我就過100萬嘅 kick view。但係話俾你聽，我收翻翻嚟嘅依一個嘅 YouTube 嗰啲 revenue 咧，咁多個 channel 加埋我都係30萬松啲嘅啫。冇，所以係冇撚著數嘅。YouTube 俾唔撚到啲咩撚嘢錢你，咁所以即係以前就話，我哋有支持你嘅，支持乜撚嘢？我有 like 你嘅 program， 我睇曬你啲廣告啊！唉，屌你，而家你仲有廣告 fit 落嚟咩？我都冇乜廣告 fit 落嚟，係嘛？我亦都由全盛時期十鳩幾萬一個月，係嘛？當時仲未有第三台，只有第一台，係咪？第二台只啱啱開波，係嘛？咁你可以諗下，由十鳩幾萬嘅一啲嘅 advertising revenue 跌到而家得30000多 ，YouTube 佢就一直就限制緊，係會 fit 你啲嘢出去啊，又諗下咩紅標啊、黃標啊、kick clock 嘢限制你嘅廣告收益啊，如此類推，嚟令到你，喂，你又俾 content 佢，但係佢又要唔俾咁多錢你嚇，即係佢嗰個撲街地方就喺依一個嘅地步啦。咁好啦，咁啊即係哇，咁啊即係咁樣搞落去，即係好撚難搞。咁但係冇辦法啦，我哋即係都要接受個現實。原本個 plan 即係要將我哋哇做大個台，做好多嘅節目，然後有好多嘅廣告收益，幫人做 kick clock 幾個唔同嘅 pillar 去揾生意啊，各方面嘅嘢。而隨住你哋個台嘅定位啦，你哋同政府即係唔鍾意政府啊、鞭策政府啊、孖叉政府啊嗰種嘅依一個嘅態度啦，加上你嗰啲 cross language 啦、粗口啦，係咪18禁嘅用詞啦？加曬落嚟咧，亦都係幾趕客。咁再加上亦都好清晰知道，港交所基本上唔會再俾你班友仔就會嚇，即係諗到你嗰個嘅上市嘅 plan 啦。咁其實基本上咧就登丟死局啦。咁而仲要咁撚多錢要搞嘅情況之下，咁要點啊？唯有就係要截完啦，係嘛？或者 cut 緊啲嘅節目啊，唔好搞到咁多啊，同埋諗其他唔同一啲嘅方法。咁但係一直都係用咁嘅我賺其他公司賺到嘅錢要抌落去，或者 KC 啊，佢哋亦都係幫手啊 ，chip in 一啲嘅 resources， 所以繼續佢浪住一個嘅嘅營運啦，至唔好啊，即係又炒油啊，又或者冇糧出啊，如此類推。咁 that's why 如果你問我點解蝕咗咁多錢咧，就係咁啊，30幾萬一個月，你話俾我聽，一年裏面你諗下乘翻12，你就會知道大概一年我哋會係嘛要支出係幾多錢。咁一兩年係嘛，即係我俾你揾到60-70% of 你嘅支出，咁你都要跌咗幾多錢，加加埋埋咁多年落去，你就知道我點解會蝕咗千鳩幾萬出嚟啦。咁好啊，咁啊仲有一個嘅更加沉重嘅打擊係咩撚嘢咧？咁就係、是、有一個時間，大家知道 KC Sir 都係做一啲金融證券嘅依啲嘅工作啦，係咪？咁其他佢啲生意啊，或者啲工作夥伴，有一日就同 KC 講就話：，喂，你嗰檔 MHK TV 好惹火下喎，佢受到某一啲人嘅一啲嘅勸喻，你如果想喺大陸做生意咧，咁你都係不如 諗諗佢啦，就即係最好唔好黐埋呢扎人咧，就係咁撚多啦。如果唔係咧，對你喺大陸裏邊啲生意咧就冇影響。咁啊，即係換句話講，有人 approach 啊 KC Sir 啲生意拍檔 deliver 一個 message， 而發翻俾阿 KC Sir 聽有啲咁嘅事。咁啊，咁你都諗下 KC 都幾頭痕啦，即係佢又好有興趣要即係做呢一樣嘅嘢，咁但係同時之間又受撚到某一啲人俾佢一啲嘅壓力，係嘛？即係影響佢，喂你唔好再黐住依間嘅公司啊，如此類推。咁啊到最後咁啊，即係當然啊 ，KC 都要選擇就要嚇唔喺我間公司裏邊係一個嘅股東啦。咁係一個係必然繼續會發生落去嘅事。咁就即係好多嘅時候就要繼續由我又要頂落去。咁一個就係、是。so far 我即係温咗一個網台嚇、啊，即係咁多年裏面咧，啊經歷過一啲喺 finance 上面啊，即係如果你問我，哇點解你要蝕咁多錢？這個就係可以話到俾你聽嚇、啊，即係一早行嗰個方向，竟然搞掂曬隻船啦！哇架撐啊，糧草啊，船嘅依一個地圖啊，水手啊，屌你老尾船長齊撚曬行緊嘅時候，突然之間話俾你聽個目的地，你係永遠去唔撚到，咁你點啊？咪踢啲人水手落船啊？係嘛？將隻船屌你俾話減少啲開支啊？即係抌咁啲乘客落海啊？定係點樣？咁你喺個你係我，你會點樣諗咧？係嘛？咁你嗰種嘅無奈係咪即係 quit 咗佢唔做啊？繼續去堅持啊？咁但係要繼續去堅持嘅時候，每個月有咁多嘅一啲嘅營運成本要頂住雞頭嘅時候，你又點樣去解決呢？咁呢一個就是我當時面對緊嘅一啲所有嘅一啲嘅難題，就亦都係一直以嚟嚇，即係繼續捱落去咬緊牙關嚇，每一次嘅重擊跌低再起身，跌低再起身，一直都係到後尾我要諗一個嘅方法。就係、是、當然就係將個 size cut down 啦 ，cut down 到有一個地步就係你嘅收入同你嘅一個開支成到一個嘅正比，咁而你就可以繼續去行落去。咁但係依一個事件由依一個嘅蝕得咁緊要，一直落到去真真正正冇蝕得咁金嘅咧，就係當我哋由依一個嘅宜新工業大廈搬咗去依一個成業街嘅依一個嘅進業。公司嗰度咧，進業街嗰條嘅地方裏邊咧，我哋只真真正將我哋嘅成本同開支係 break even， 而減少我哋嘅依一個嘅虧損。咁依一個有好長嘅路，咁但係遲啲即係有機會可以同大家去分享。咁所以諗下，我係長期受壓係嘛？即係每逢初一十五嚇，即係年三十晚咁，我啲時間就哇，全部都要博水。我又做節目，又要 deal with 咁多唔同嘅麻煩友，係嘛？又要維持住軍心，又要嚇即係諗新嘅 idea， 又要去揾生意，又要 make sure 所有嘅嘢行出嚟個 QC 係正面嘅，唔好越做越閪，係咪？啲 program， 你又知道我嘅難題，同埋喺咁多年裏面我受嘅壓力啊。其實我嘅血壓啊，一直以嚟我都係好靚仔嘅啲嘅血壓，但係喺過去即係你唔夠瞓啦，工作壓力大啦。你 deal with 嘅麻煩就越嚟越多啦，咁就係加加減減啊，咁樣我即係配到累積到今時今日，我嘅血壓點解會咁高啦？咁特別係2019年之後，即係好多嘅節目都令到好響火滾，我抒發我情緒之後，就令到嚇即係啲血壓會飆升。咁但係依個題外話啦，咁即係依一個永遠都係有 ups and downs 啊，有啲好處亦都有壞處。好處嘅就係多咗大家嘅支持啦，咁但係唔好處嘅就可能對身體裏邊有一啲嘅。壞影響出咗嚟，咁啊，即係有啲嘅息怒，就知道我自己要醒爬啊，或者我自己要控制下自己，唔好令到啲血壓嘣嘣聲咁樣去上。譬如我今日同大家做節目咁啊，即係我都幾不温不火咁，但係開頭嘅時候其實我都感覺到個心跳啦，同埋即係啲血壓可以上咗頭啊咁樣。咁其實都有少少息怒話俾我聽咧，我真係可能要加藥啦，或者真係要盡快去做翻啲運動啊。咁好在嘅，我打拳嘅教練好快就翻嚟啊，喺泰國，咁我可以今日。做翻運動，希望我控制翻我依一個情況，同埋真係唔好夜晚冇覺好瞓，希望可以啊，即係唔好咁多鑊氣啊，即係夜晚嘅時候可以即係一覺瞓天光係嘛，即係補充到起碼5至6個鐘嘅睡眠，咁希望控制到個情緒同埋我嘅血壓。好啦，今日講咁多啦，咁啊多謝大家嘅支持，咁啊同大家分享一下嚇、啊，即係撲水。真係攞命啊！唔夠水點樣過係嘛？即係同埋我哋當時面對嘅一啲嘅難題，點解會即係蝕咁多錢？即係如何蝕足千幾萬？咁同埋我哋其他一啲嘅打壓啦，或者係面對緊一個 經濟上面啊、finance 上面啊，原來面對一啲難題，我哋冇辦法去可以去抗疫啊，而影響到我哋嘅前路。咁啊，唯有嚇山不轉就人轉，咁啊人要嚇即係點樣可以喺條船裏邊嚇，即係你做船長嘅帶領條船可以繼續要行落去。下次有機會繼續同大家嚇喺依一個嘅 MIHK 十週年嘅依一個紀念特輯。涉到空虛，網台許女士，再同大家分享我哋過去面對嘅大小難關，同埋我啲開心嘢。拜拜。